rtb@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天气是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很强，空气非常干燥，如果外出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和补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呢是 3.3，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北四环福寿四桥到四海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的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方向。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喝中药是我们调理身体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果中药汤的煎煮方法不正确的话，对药效有很大的影响。煎药工具该怎么选？煎药之前，中药材是否需要清洗？掌握什么样的火候？服药期间又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吴建坤，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战功，跟您说说中药您煎对了吗？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 好，这里是由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吴建坤。你好吴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同样来自药学部的副主任副主任药师陈战功。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中药，我们到底如何来煎煮和服用这些事儿哈。其实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也遇到我们的这些患者朋友，这边已经开完了药了，那边把这张药方子唰往我们这边一放，然后就想问问药师，哎，我这个药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煎，我人生中还没有这个煎煮过这个中药的经验呢。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两位或者是两位的朋友，希望给大家最先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嗯，吴主任。 对，嗯，其实呢，患者拿到处方之后哈，首先交到窗口拿上药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了这么一包药，回去我该怎么办？ 嗯哼， 选择什么样的锅，我该不该泡，拿什么样的水泡，然后里面还有各种小包小袋儿， 怎么用？ 我是怎么用啊？啊，这种问题非常多。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解决患者这么多疑问，我们有我们的科普的指导单，我们的用药咨询中心， 嗯， 每天70%-80%的患者咨询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怎么煎中药。另外呢，我们还做过大厅啊，每个月我们都有我们的科普讲座，也是在围绕煎中药。 都是煎中药的那些事儿，但真的是那些事儿，因为我发现了基本上不会说问一个问题，都是一串问题。 对对对， 所以说啊，这个煎中药它真的是有讲究的哈，它和我们到底你煎煮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药效是否能够尽量的满足患者的需求等等等等，都是密切关联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各位中药您煎对了吗？其实现在对于这个中医药的信赖啊，大家的这种热情是越来越高哈，也有非常多的人本着保健也好，治疗也好，各种各样的目的， 嗯， 非常多的人是首选就是要中药的， 嗯， 对，所以呢这个煎中药它这里边的讲究我们是有必要来学习一下的。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关注中药您煎对了吗？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现在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节目的名字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煎饮中药方面的疑问哈，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各位听好题目，那就是煎药能否共用一个药锅。诶，很多人的这个脑海当中想到了电视剧里边的一些这个画面哈，尤其老北京当时住大杂院，诶，这家要煎中药了，跑到隔壁家去，能把你家药锅借我用一下哈，用完之后马上还回来等等等等，有这样的场景。那么正规的我们说煎中药能否几家共用一个药锅呢？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今天是我们的两位嘉宾特别带来的这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我刚才看了一下，特别适合我们主持人，我们的各位网友哈，通过这个屏幕也能够看得到，这个代茶饮它是对于这个润燥呀，对我们这个保护嗓子非常有好处的。平时说话说得多，或者是像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朋友，哎，我觉得这代茶饮都很适合您啊。那就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互动问答题目是：煎药能否几家共用一个药锅呢？嗯，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关于中药您煎对了吗？煎中药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抓紧时间来互动。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盛会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下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医药板块之国际中医药发展智库论坛隆重召开。论坛以人类健康共同体的中医药解决方案为主题，关心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国内外领导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中医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传承、创新发展，寻找全球健康服务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果一片药的剂量超过了一顿该吃的剂量，该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会选择掰开来吃，但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这些药的药名是某某缓释片、某某控释片、 掰着吃，可能会让药量超标。因为缓释片、控释片就是慢慢释放的药片，这种药的外层啊穿着一层外衣，透过这层膜，药物能够匀速释放进血液，保持一定浓度。如果把它直接掰开或者磨碎了，就像饺子失去了皮儿，里面的馅儿呢会掉出来，本该慢慢出现的药物一下子全都释放出来。尤其很多控释片呀、都是心血管类的药物，比如说降血压的硝苯地平控释片，药量超标了就容易引起血压骤降、心动过速，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喝中药是我们调理身体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果中药汤的煎煮方法不正确的话，对药效有很大的影响。煎药工具该怎么选？煎药之前中药材是否需要清洗？掌握什么样的火候？服药期间又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主任、主任药师吴建坤，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战功，跟您说说中药您煎对了吗？ 心要往哪里去？ 好，要说这一碗中药汤啊，我想到的就是看着颜色深深的哈，虽然跟咖啡有点像，但是没法像咖啡那样喝，闻起来苦苦的。那至于这一碗中药怎么熬、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的时候是不是一仰脖我咕咚咕咚就把它咽下去了那么简单呢？都说这个煎中药其实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儿哈。假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环节，颜色上也好呀，用量也好呀，或者煎的过程当中哪一点儿可能跟我们课本上所学的那些不太一样，出现一点这个偏差，有没有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药效大打折扣呢？ 其实呢，我们煎中药哈，主要的最后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把这张处方平均十五六味啊，有可能把它呢最后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就是一个提取有效成分的过程。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把药煎糊，啊，这是最主要的。 第一条，切记把中药煎糊了。这要是煎糊了之后，我大不了往里面再倒点水接着煮呗。 它已经糊了， 就不能用了，是吧？ 这个坚决不能说我倒上水，然后 回回锅， 咱熬粥似的，说吧，我倒点水，它稠了，我兑点稀的，不是这个概念。因为煎糊了就已经啊产生了毒副作用，所以尽量这个药我们就不用了。 好，这是煎中药我们要记住的第一条，尤其是对于煎中药的这个叫新手啊，第一次煎中药，是不是很多人容易把它煎糊？ 怎么能不煎糊？ 对， 所以我们就要从头说。 那第一条，切记不能煎糊，而且煎糊这个中药只能扔掉了，对吧？ 对。 好，怎么能不煎糊？ 对，咱们说怎么能不煎糊这个药哈。你看啊，刚才我们说了一张处方平均十五六味药，那相对来讲中药组成相对复杂，另外呢标准操作难度高，因此呢我们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煎中药之前要认真学习我怎么煎中药。比如说北京中医医院，那我们现在呢建院六十多年以来，其实一直传承着我们名家各个传承的专家们他们自己特别习惯使用传统饮片。应该说在北京地区使用传统饮片，北京中医院应该是用量最大的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草根树皮。那现在更多的各个医院也有一些颗粒剂，跟速溶似的，是吧？我们兑在一起，回家拿水一沏就可以了。 我们说那个叫中成药，已经成品了。 也对，那应该算是叫现代中药饮片，它已经提取成颗粒了。但是呢，实际上它跟传统中药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说它没有十五六味药在一起共同煎煮生成新成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北京中医院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留着传统中药饮片的使用。那一年我们要调剂108万张处方，865万剂，一年出入库1869吨，这么大的一个用量。另外口口相传，我们的饮片相对价格又低啊，北京市周转就大呀，周转量就快嘛，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都会来医院吃这个中药。那 所以我们接待这个患者过程当中，咨询过程当中，最多的问题就是中药怎么煎。况且呢，来自祖国各地的患者，他的口音有的时候他听不出，虽然说北京人说的是普通话吗，但是我们真正有时说起来，特别是窗口药师在忙的时候，并不能把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煎药操作告诉给患者，患者有时也听不清。 您觉得您说的已经很标准了，但是那位患者他当时他有可能真的隔着那个窗，上面就是那么几个小洞眼， 听 不太 清 楚， 而且当时听清楚了，回家也未必， 可能就忘了， 记不住啊。 是， 所以我们用药咨询中心经常患者跟我说，您帮我写一下吧。我怎么煎呀，用什么锅呀， 搁在底头上 怎么弄啊，您帮我写一下。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从16年我们就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中药药主服务系统。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应用到了我们的中药饮片的各个窗口。我们也是把这样的药主服务系统，以前是药师口头跟患者做用药交代，现在是口头再做用药交代的时候，同时给患者一张纸质的药主服务单。那根据这个药主服务单，展示一下啊， 带来了， 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药主服务单。那根据这张药主服务单，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继续咨询药师。同时回家之后，照着这张药主服务单，一步一步的就可以煎出一份标准的中药汤剂。比如说， 这个药主服务单其实它是一人一方一指导， 对，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那假如说我的这个稍微要煮的这个药哈，标准流程之外，哎，还有一点特别的这个地方，那我用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单，它是不是不够用啊？ 其实呢，我们这样一个药主服务单叫一人一方一指导，个性化的指导单。为什么叫个性化的？可能涵盖更多的，比如说煎药器皿的选择，那大家就是共性的。比如说我们不能用铁锅，不能用铝锅，能用搪瓷的，能用这样的一个砂锅的呀，这个玻璃的器皿都可以。再说一煎二煎加多少水怎么煎，这可能是共性的，但是更多的体现到特殊煎法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哎，里边这个方子里面有小包包，这小包是包煎的还是冲服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味药提取出来。比如说我们这张处方，那患者这张处方有钩藤，钩藤应该后下，那后下怎么操作？ 对，什么时候下？ 对，特殊煎法里面就写着了，钩藤后下冒号在煎群药，煎在这个群药煎好前的5到10分钟加入钩藤一起再煎煮。 药出锅之前5到10分钟、哎、您把这个小药包扔进去， 放进去 就可以了， 就叫后下。 哦， 对，所以这张服务单解决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么忙的情况下，一个患者到底拿着这包药回去该怎么煎。其实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药口袋后面都有怎么煎中药，但它很泛泛的。 对， 就刚才你刚才说的， 我以前开过这个中药，在这个中医院，所以我当时就是也是大概的看了上面那些流程，但是像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像您说的药包最后一个什么什么放的时候，我可能就有点懵。 会 这个所谓的最后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临出锅之前2分钟还是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也对应不上， 对， 他说后下是指的我的这个药吗？对吧，有时对应不上。而且同样是包，有的我们是为了剂量准确，就是群煎，就是大家一起煎煮就行，把药撕开，但有的里面有小包包着，那就是药包煎的，所以还是不一样。 就是那个同样是药包，有的是撕开用，有的是不撕开的。 对对对。 哎呦呦。所以像咱们的这个药主服务单，这个主是嘱托的主，嘱咐的主哈，就相当于叮嘱大家伙儿，您的这一方子上的药到底应该怎么煮。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医生给我们开这个药的时候，他那个后台就会出来，比如说您这是属于滋补类的药啊，还是属于清热解毒的药，我们的这个药主服务单的那个大概模板就是不一样的了。 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患者把处方交到我们窗口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窗口药师接到了处方，就会首先打印药主服务单。它的功能不光是指导患者用药，同时它还有协助药师进行审方。比如说有超量，有18反，有19味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窗口药师都是我们高年资药师，他们的经验都非常丰富。刚才说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调剂量， 对， 那天天见的很多，但是难免有疏忽的时候，难免有累的时候，那这时候药主服务系统就会再帮我们的药师进行把关。 啊，路上我还跟陈主任说， 又多一次审核。 对，陈主任说，其实现在很多药是在依赖这个药主服务系统，确实就是帮我们把了一道关。比如说超量的药，我们要返回到医生的、这个， 您得重开方子， 你得确认，你就是要超量，你要双签字的。 明白明白。 对，如果是反药，你也要确认签，我就想这么用，确实起到治疗作用。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反药针对到所有的患者身上都有不良反应。对吧，所以他要确认我对我自己的方子是负责任的， 这属于复审了。 药师是对药方的安全 负责， 对吧，医生是对药方的疗效负责，因此他要双签字。所以这个药主系统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调剂的窗口的发药药师接到处方，他要先过机器，要帮着他啊，人脑审核、电脑审核、双审核，之后打印出药主服务单，这样呢进入到下面我们的调剂环节，到最后在发药的时候，我们那张处方和药主服务单是一同钉在我们的药包上。在发药的时候双核对，然后处方我们留下，因为上面证明着他交过费嘛。然后药主服务单给到患者拿家，他可以，以前是很多患者会拥到我们窗口问大夫，这个药我该怎么煎， 人人可能都要问两句， 但是确实这个人太多，我们自己又有用药咨询中心，用药咨询中心的药师也会接待，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您看有药主服务单，怎么先说到煎药器皿，等还没说到一件，明白了 啊，哈， 明白了啊，就是因为他有文字。 所以您看看哈，现在如果大家伙再到北京中医医院去开中药，您打算把这一包药带回家自个儿去煎煮，在这之前您的那个药包顶上会贴着一张这个药主服务单。大家伙啊，咱说经常说别给别人添麻烦别添乱哈，可以先看一下那个单子上您都看明白看懂了什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如果真的还有疑问的话，窗口咱们的药师或者是专门的我们那个用药指导中心的药师，您可以再去咨询一下额外的问题。但是其实起码得有个80%-90%基本上在那个药主服务单上就已经解决他所有的疑惑了吧。 从我们药主服务系统去年年底上线到现在，满意度100%，真的患者会说太高大上了。 是的， 是吧。而且我们这张处方呢，其实我们是有别于我们这药主服务单是有别于我们的之前那张处方的，处方是白色的哈。那这个呢，我们是淡黄色淡绿色，旁边有我们医院的 logo， 还有蝙蝠一样的这样的祥云，也寓意着起住院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另外呢，其实咨询药师更大的窗口药师和咨询药师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我们能更标准的跟患者进行用药指导。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饮片药房我们有6个窗口，而且6个窗口不能说我这6个药师从早盯到晚，中间会有替班药师，那所有的我们在做质量监控的时候，质量检查的时候，你能挨个听你到底交代对不对吗，对吧。有的时候一些年轻药师偶尔也会替班，但是用药交代对不对，但是他其实拿着这个单子之后，不光是对患者的指导，对于我们年轻药师也是一个指导和学习的过程。 对 对，另外系统我们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开发，也会啊，根据患者的实际应用情况，我们在不断的升级。再有，在最后向下，我们有2个二维码，这2个二维码呢，可以扫到医院的公众号以及我们药学部的公众号，里面有很多我们关于用药的一些小提示，一些学习的一些小心得。再有我们用药咨询中心的电话，以及我们用药咨询中心工作上班接听电话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打电话再进行咨询啊，不方便的啊，方便患者也可以过来， 好嘞， 都可以。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到这种药主服务单个性化，适合这位患者他的这个用药咨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同时呢，下面我们的公众号也好，跟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号一样哈，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加了关注之后进去，日常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华版的东西呢，您都能学得到。咱们自己增加这种知识储备。另外一方面还有哪些不了解的，下边还配了电话，您只要在正常的上班时段咱们拨打电话，根据您的这个提问还有专业药师来回答。 是， 每次说到药师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想到小的时候看的那种武侠片啊，好多大侠都是专业药师。 都是药师。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吴主任稍事休息哈，陈主任咱快问快答，就问一些大家伙平时咨询最多的煎服汤药的一些内容。那么关于煎中药的小知识，我们的快问快答现在开始。 说到煎中药，首先得选合适的药锅啊。什么样的这个锅煎中药是比较合适的，哪些锅是绝对不能用的，俩问题。 这个是这样，咱们煎中药咱们一定要选择那个砂锅，或者是陶瓷的，或者是那个玻璃器皿，实在不行呢咱们还有不锈钢的。 嗯， 不锈钢呢咱们要求是医用级的，得是304的。有时候咱家里说我们家那个也是不锈钢，但是您只拿吸铁石一吸它不吸，但是那不是纯不锈钢，咱们需要用纯不锈钢，就是304级的。 哦， 是这样。忌用呢，你比如说咱们忌用这个铁锅、铜锅、铝锅，这都是忌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物质呢化学性质不稳定，容易跟药呢产生化学作用。 哦， 影响你的疗效。 好嘞， 是这样。 我们就记得哪些锅咱别用，铁锅、 铜 锅、铝 锅， 哎，这些是不要用的。我是专门为煎中药还买过一个小砂锅呢。我这种做法是不是对的？ 砂锅是对的， 砂锅是对的， 而且是最好的， 首选砂锅。 咱们传统的就是用砂锅煎药。 好，再来看看以前这个问题，也就问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互动问答题的答案上来了哈。大杂院里边，大家伙一起使用一个药锅，药锅可不可以混用呢？可以 吗？是这样，药锅呢，因为这个砂锅呢它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它不跟药呢产生作用， 嗯， 所以呢是可以混用的，但是切记一定要刷干净，是吧，怕有那个比如上一家用的药它可能没刷干净，残留有这个药渣子或者药液它没刷干净，一定要刷干净了，这样是没问题的。 好嘞。 还有一个生活常识，就是砂锅许借不许还，这是咱们最常识的，等于是你还人家就等于把这个疾病给送回去了，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可以借过来，等着人家用完再跟你借，一定要搁在自己家里。 这就是是 这是咱们的一个 是 对，这是咱们一个传统的一个。 哎呦，好嘞！我觉得呀，刚才看了大家伙发来的一些答案哈，很多人已经答错了，因为我也以为这个是药锅是不能够混用的呢，但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 从这个经济环保原则方面，它是可以的，但是只要我们说把它给刷干净， 对对对， 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当然了，老北京的讲究里边哈，还有这个药锅，咱就借来用。甭管它原本属于谁家，咱都是借用就可以了哈，短暂的，好，不用还。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一会儿见。 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主任吴建坤主任药师，药学部副主任陈占功副主任药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中药啊，您煎对了吗？上半段我真是长知识了，就是我们出的那道互动问答题，说煎药这能否几家或者是几个都要喝中药的人共用一个药锅呢？原本我以为是不行的，结果正确答案它居然是可以的啊！我们只要把这个药锅呢给它洗刷干净就行了。那既然上半段我们已经公布了正确答案，我们就来看看各位听友和网友发来的这个答案哈，有哪些是对的。俊如第一个发来的，他跟我想的一样，他也说不能，可能会互相影响。这个手机尾号1050的张阿姨，他也说这个不能共用啊，可能会有残留。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要多刷多刷，给他洗洗刷刷，洗干净就可以了哈。后续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像春暖花开，答对了。勇往直前也答对了，但是呢，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可以共用，因为代煎药，就是医院里边的代煎药，应该也是共用一个药锅吧。哎，这个是这样的吗？咱们的这个医院里边代煎也是，因为我们想啊，每年的那是800多万是吧？这个汤药剂， 对， 800多万剂， 这不可能有800多万个锅，所以一定是有这种共煎的药锅的哈。只要我们洗刷干净就好了，然后勇往直前也是这么回答的。但是我最佩服的是小顺儿。对，他是在我们上半段呢，我们的嘉宾回应我那个问题之前就发来了他的答案。他说可以共用一个药锅，但是要刷干净再用。以前住四合院，邻居之间就互相借着用啊，但是用完了不要去还给人家，这在老北京是忌讳的，给予给人送病，应该等人家用的时候自个儿再借回去啊。我们几个包括我们的两位嘉宾都觉得小顺儿回答的实在是太地道了，对吧？ 标准。嗯， 哎呀，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今天准备的礼物送给小顺儿。 送给小顺儿。 对，这样小顺儿麻烦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号的网友哈，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电话呀什么的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送给您代茶饮。我刚才自个儿偷偷看了一下，代茶饮里边有5味算是中药，金银花、菊花、金莲花、玉蝴蝶和麦冬啊。然后这一包里边它是好几袋的，已经配好了哈，然后您就把它放在茶杯里边，咱开水唰冲进去，这一天就喝这一包茶，是不是都可以啊？ 可以， 可以是吧。然后它能够起到这个润燥，对，养护我们的嗓子，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煮出来其实应该是微微有点甜滋滋的味儿吧。 是，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我们里面其实还是加了冰糖的，配着一块喝，口感更好。 这里边加冰糖了吗？ 加了。如果血糖高，就把冰糖拿出来。 好嘞。 但是代茶饮啊，再提醒一句，代茶饮不要煎煮，就是跟茶一样沏泡。 咱就是煮好的这个开水，我们就冲进去就可以了。 对，跟泡茶是一样的。 对，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好吧，可能很多朋友哈也在就是参与我们的互动，但是呢他可能得不到我们这个代茶饮的礼物。可是刚才那几样东西我都念到了，金银花、菊花、金莲花、玉蝴蝶和麦冬。我这要是到旁边的药店去把这几样东西都买回家，每样放里边一点点，是不是我自个儿也可以做成这代茶饮？ 对，可以的。 对，然后 因为呢，我们首先这五味药啊，都是以药师同源的品种为主的，因此我们在药店、超市都可以买到的。 超市有的时候也都能够选到这几样东西。 对， 金银花、菊花、金莲花、玉蝴蝶以及麦冬。所以呢这个东西每样我们就放它2朵3朵哈，然后呢一起就变成了这个代茶饮，不需要煎煮，我们只要拿沸腾的开水就给它冲进去，然后这一天喝这么一泡茶其实都是可以的哈。好，又长知识了。继续，关于中药您煎对了吗？各位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节目的名字健康加油站。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来您的提问，中药您煎对了吗？ 世界为我做 好，关于这个我是选择煎中药还是买一些中成药哈，很多朋友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经常就是想怎么方便怎么来呗，哎，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他们还是觉得药效很重要啊。就像这个杨阿姨打来电话咨询，她说现在呢有把中药制成颗粒的冲着喝就行了，那么它和煎的那种中药药效能一样吗？嗯， 应该说呢我们所有的中药处方都是因医生啊经过患者的个体化的辩证论治之后开具的处方。那同样一个处方，颗粒剂和中药饮片效果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 嗯，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中药饮片是一种传统的这样一个煎煮形式，那颗粒剂呢是之前已经进行了提取之后呢我们拿开水啊，冲一下，冲泡一下，它省去了我们再煎煮生成新成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 但是它呢，作为现代中药来讲，它方便。 嗯， 特别是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出差，孩子会上学，也是方便携带，方便进行自己健康的调理。 嗯， 中药呢，刚才我们说了，传统的饮片、传统的中草药拿回去之后，它煎煮以及储存都很复杂。不太适应现代的高节奏这样一个生活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 状态讲究有点多。 对，因此呢那特别需要进行调理的时候，就是要服药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能服上药，我们就要坚持啊，这个药效它有一个持续的样这样的一个发挥的过程。 对， 所以要坚持服用，就是怎么方便 怎么来 怎么能服上这个药。 嗯， 咱们怎么操作， 就是便于依从性，提高依从性，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都知道嘛，很多的药也好，包括咱们的西药，你的一个治疗它是有一个疗程的。 对对 啊，只有每天去坚持。但是如果您赶上这个上学也好，出差也好，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煎煮那个中药，那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如果它有那种颗粒成剂的话，那我们就本着能够坚持您的这个原则哈，那它就是首选了。 对， 但是如果您天天在家，哎，家里边又有会煎煮的这样的人，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不同的中药在一起，它在这个煎煮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成分， 对， 哎，生成。 嗯， 那我们就是煎煮就是首选了。 对， 好， 有新成分的生成，同时在煎煮的时候的气味啊我们也会进行吸收。我们的气味可以闻到。另外呢，从一个药品的药材的这个利用度来讲，我们的药渣子也可以泡浴泡脚啊。 对，有人拿来泡脚。 对，他缝，经常会有人跟我说，那我给他缝一小包里头，我煮水之后泡脚，很好的呀。这是都能内服的药，肯定能外用， 绝对不浪费， 效果内外兼用嘛。 哦， 所以它很好。这药当然也要因人而异啊。 好，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秉着方便自己的原则吧。 对，同时在这个时候来权衡它这个效果。刚才好运旺旺的这个第一个提问哈，也是这样的，就是做成了颗粒状，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大的影响倒是不会有哈，我们还是本着方便的原则。另外他又问了，他说自己熬中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第二煎，第二煎的这个时候我是放热水还是放凉水？咱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药主服务单上这个有介绍吗？第二煎， 咱们这个第二煎呢，咱们一般就说的是常温水，不用特意的加热水，常温水就可以。 什么叫常温水？ 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凉水吧。 哦， 就可以了啊，不用的时候特别的非得把它加热以后再煎煮药，没有必要。 这个就是它其实没有太受到这个时候你加入的水的这个温度的限制。 对 啊，是没有的。 还是凉水为好。 好嘞。再来看看俊如提问，医院现在有代煎药，这效果行不行啊？啊，然后呢请专家推荐，这最好选择是自己煎呢还是代煎？还有就是如果代煎的话，代煎药那个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啊？ 刚才说了哈，其实代煎药跟我们刚才说的颗粒剂有个异曲同工的这个作用，就是它方便。 嗯， 有些自己在家没法煎药或者不会煎药，那代煎它首先是个便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举措，这样一个项目。而且呢在医院代煎来讲，从煎药的标准操作相对呢药师来把关，因此呢应该说比我们不会煎药的人煎出来的药应该效果是好的。另外呢 还有呢，就是说保质期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在医院内的代煎药，我们用的那个锅呢，首先是高温煎煮，另外药液煎出来之后，直接打入到包装机里面。那它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密闭的过程，是个真空啊，它这个应该是个真空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它还有灭菌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因此，我们代煎药的保质期在冰箱里储存，至少能在一个月以上。 它可能比您自个儿煎完了之后放到乐扣盒子然后再存在冰箱里的那个 一定长， 更耐久。 对，因为它在一个真空包装真空袋里面， 环境不一样。 对， 好，所以呢以上这些内容哈就能够有效的回应了当您自个儿可能还不会煎药，对，尤其工作的这个原因有特别麻烦的情况之下，其实代煎药它是便民服务的一个首选哈。好，我们继续快问快答。药材下锅之前要不要洗一洗泡一泡？那么泡过的这个中药如果它再煮的话跟不泡的这个中药它有啥不一样吗？ 是这样，咱们这个药材竟是从正规的饮片厂进到咱们医院，在这个饮片厂的加工过程中呢都进行了一些净化处理，比如说水洗啊，包括浸泡啊，这个呢做到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杂质的。如果呢你要回到家里呢应该是不需要浸泡不需要洗的。如果你要是说我特别说我必须要洗，这样反而倒使有效成分呢流失一部分。因为咱们知道咱们是用水煎煮药嘛，煎煮药就为了它是水溶性的物质要溶出来，如果你要一洗完了以后马上又流失一部分，尤其 倒的那片水里边就有好多的药效， 尤其是那种草叶的叶的呀全草类的呀，它本身的质地就非常柔软是吧，一下都出去了，会损失一部分药效。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药它是不需要洗一洗泡一泡的是吗？ 是一般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如果你要特别要干净，那我们建议你就强水洗，有一种叫强水洗，就是赶紧冲一下就把那拿上，这样也会损失药效。 对呀，就像我们这个热水泡茶就是带过一下子就出的那种， 肯定是 一定也会流失一部分的。 对对对， 所以呢为了保证这个100%药效哈，其实在药材下锅之前是可以不用清洗的，因为它在这个之前的过程当中已经清理过了，我们只能这么说哈。 而且它是经过高温，咱们一般的煎煮嘛它100度以上它就各种的微生物啊什么都被杀死了，所以它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我不洗，我直接把这个草药就放到了我的那个砂锅里哈，然后呢把这个适量的水放进去，我是直接就开火呢还是可以让它在凉水里边泡一泡呢？ 这个是必须要浸泡的，因为这个药材它要吸收一部分水分之后让它内外保持一致。举个简单例子吧，你比如说咱们煮面，如果你要是煮挂面，你要等它开了锅以后煮，它中间会有一硬芯，永远你煮不透。为什么？因为它是糊化了。药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是不把它浸泡透了以后你煮，中间会有一硬芯，这样会影响它的煎煮效果。 好嘞，就是说药材下锅之前不需要洗，但是呢在开火煮之前在药锅里面是需要泡的。 对，是必须要泡的。 泡多长时间啊？ 一般的药30分钟就可以了。 浸泡30分钟，没事呢我们也可以拿筷子搅和搅和，或者洗干净了手往里边压一压。 可以，这都是可以。 因为我发现那些药真的好干，都在上面很多飘着。 对， 对， 对， 对， 就是尽量的让它能够更多的吸 收水分。 对， 对， 对， 对， 对。好，煎中药放多少水，这有具体要求吗？ 一般的是这样，咱们以没过药3到5厘米为宜。 它都飘着怎么办呀？ 是这样，我们啊因为我们医院有这个代煎室，我们一般都做一个圆的那个 篦子 往下压药的是吧， 压一下、这可能咱们家里呢可能会觉得麻烦一点，但是如果你要常吃药，我建议还是找这么一个工具，做这么一个工具啊。 3到5厘米， 对， 其实它得是差不多小手指的那么长度。 对对对， 也就是您可以用大部分的手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 另外一个手指来测下水。 对对对， 因为我最小的时候这个煮米饭焖米饭，家里面就是教我拿这个手指头来量，所以其实我们中药里面的这个煎放多少水也是3到5厘米，3到5厘米差那2厘米在那个锅里边不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差的还挺多，怎么来区分是3厘米还是5厘米？ 它是这样，也是根据这个药的质地咱们选择加水。你比如说质地松泡的，咱们就相对来说的增加就加水量要多一点，质地要是坚实的咱们就往 加水量稍微少一点，因为它本身治理坚实，它吸水呢就少。如果松泡了以后，它吸水量就大，所以这块呢就看一下。如果你要是根茎类的或者矿物类的多，那你相对来说加水就少一点。如果你看全是草类的、叶类的，那你要加水多一点。 明白了，就是以我自己的理解，好多都浮在上面那种，其实您加水可以多一点。好多都沉底儿的那种，您的加水稍微可以少一点。 因为它吸水少嘛。 对，这就是您加水三到五公分，哎，五厘米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哈。好，继续快问快答。中药材泡发起来了之后，还用再加水吗？其实我们那个凉是不是应该泡它半小时之后我们再去测量它那个， 应该是加水时候就应该测 上。哦，干的时候往里面就已经加水了。那么如果说这泡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这个水少，我这会儿还能再加水吗？ 可以可以， 还没开锅呢、也可以。 因为咱们这个加水有时候是一个经验嘛，可能你这个加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看这药的吸水量也不一样。 嗯， 所以呢你要，如果你要煎煮的时候你要觉得水少，因为咱们最后是要煎煮成人嘛，一般的是200毫升。 嗯， 就是咱们吃饭的米饭呢一小碗，人说特别标准拿一量杯量也可以，咱一般的都是拿一个小碗， 一小碗 一小碗。 对， 如果你要觉得我熬不出一小碗来，那你就一定要再加一点水， 再加一点水。 就跟吴主任说切记别熬糊了。 对，我就想提醒这条 这 千万别熬糊了，这个是标准。如果糊了这会儿您再往里加水那就是不行的了。 对， 这锅药其实是废了，您就应该把它给倒掉哈，咱们再换下一泡了。好，用什么样的火候来煮药？ 咱们煎煮中药一般的都是先用武火，咱们所说的就是大火， 大火 完了之后开锅以后咱们再用文火，也就是咱们说的小火。因为现在咱们都用这个煤气嘛，或者天然气，这个火候控制要比当初咱们用那个煤，用那个煤球啊、蜂窝煤啊那种炉子要很容易的多了。因为那会儿你还得用那个，说大火怎么办，有那火盖我得撩开， 对对对， 撩开煮，煮开了以后再用火盖盖一半， 盖一半 小火， 对对对， 所以现在要容易的多了啊，这个控制也很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的火候的控制呢，跟咱们家里边炖肉什么的挺像的， 对对对， 就是先是开锅，然后夸夸夸大火让它开锅，开完了之后 就 变成 了， 对，进味了之后，这时候就调到这个小文火了哈， 对对对，慢慢 一点一点咕嘟了。 对， 那一般可能一般咱们说加的那些水，大概多长时间就能煮好了？ 一般的药物啊，咱们是开锅，开锅以后。咱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解表药，就是那种治感冒的，这种咱们所说的是解表药，那你就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一般的1刻钟，开锅以后1刻钟就可以了。 好，开锅之后1刻钟，这个是解表的药，具体的这个还要根据您的这个想要发挥的药效哈来决定。 对对对， 有的人认为中药煎的时间越久，那个汤越浓，药效越好，对吗？ 这个是要看是。是这样，咱们煎煮中药刚才说了，主要是为了把这有效成分溶出来。如果呢它这个水的饱和度已经到了，你煎煮再长时间它的溶解度也不会再高了， 就已经饱和了。 对，为什么咱有二煎呢？如果一煎，咱们好多人问我一煎行不行，在门诊上也有问，最好是二煎。为什么？你要充分的把它有效成分溶出来，就是你要用二煎溶出来以后，你要把两煎兑到一块再分开喝，这样保持它的浓度是一样的。 这就跟我们喝茶，我只能用喝茶来理解了。这个第二泡茶它是最好喝的，我们第一泡的话呢它有可能偏淡一点，但是这个第二泡的这个浓度我也可以把第一泡留着俩人兑混一下。 对对，这个跟您喝茶正好相反，第一煎的浓度是最高的， 最高的。 对，当溶出来以后它饱和了以后你再加水再溶 啊， 溶出来以后这样就 再把它俩匀到一起。 对 对, 对，再分开分两次喝。 好，还有一个关于煎煮的问题，有的人图省事儿，说了您这给我开了可能是2-3副哈，我把这个2-3副然后按着水成倍翻番的这样的量，我一下子全给它煮出来，这样可以吗？ 是没问题的，因为关键您这锅得有这么大的锅。因为是这样，你熬出来以后关键在于储存，是吧，现在冰箱有了冰箱以后好得多，是吧，都能够搁冰箱2-3天之内应该是坏不了的。但是切记，就是你再喝的时候一定要加热，加热到最好能给它加热到开了。如果你要说不开，就尤其是咱夏天，是吧，会容易引起这个